务团队，建国门商圈优选，北京广播大厦酒店，您婚宴的优选酒店。详情请垂询85015588转销售部。 各位，让我们来关注路上的情况。德胜门外大街马甸桥至德胜门桥由北向南的方向车多，行驶缓慢。北京音乐广播提醒您小心驾驶。 汽车音乐会强势发声，势不可挡。FM94北京音乐广播，2008年，我们再次出发。第一站汽车新鲜资讯，第二站汽车音乐排行榜，第三站汽车音乐定制，还有更多值得期待。Here we go！ 汽车音乐，自由驾驭的完美选择，人车合一的最好表达。汽车音乐会2018继续出发。 车音乐会，你那时候别人在走，我们在跑。每天9点准时开跑。其实每天呢这样快节奏的生活呢，并不是特别好。冲在前面，有的时候走错路，还不如就慢慢悠悠走正确的路。什么意思呢？早晨每天早晨的时候，看我的状态就是，等我一下，然后都是这个急速狂奔的状态哈。然后呢，就觉得别人怎么都比我慢。你看，哎，怎么跑错方向了？哎，再回来冲冲一跑。所以有的时候生活呢要选对方向，然后呢放慢脚步，不用那么急匆匆的往前冲，像没头的苍蝇。只是一个小小的怎么说呢，那个抛砖引玉吧。恐怕在平时的生活当中呢，工作当中你也会遇到这样的情况啊。方向其实有的时候比动力更加重要。哎，掌声嘛，不是，哎，对，名言啊，名言记住了。2018年1月9号9:02:22，来自汽车音乐会的名言一定要记住。好了，今天是星期二，尾号是1和6的机动车，早7点到晚8点，请您不要在五环路里面行驶。就像刚才我说了哈，如果你还记得今天是限2和7的话，大错特错了，开始新一轮的尾号限行了。好了，先进入今天的汽车时尚资讯。 汽车音乐会， 汽车音乐会， 汽车音乐会。 我是娜娜， 是叶峰， 我是佳佳， 我是龙航， 工程区的超德幸福， 我是 Jesse， 我是田大腕， 我是记忆。 爱冰姐，爱汽车音乐会， 我是心里话。 汽车音乐会，不听会心碎。 受汽车生活，了解汽车文化，这里是汽车时尚资讯。 北京总是不下雪，冬天有什么好玩的呢？好啊，我们可以去雪场找雪呀。除此之外，不下雪有什么了不起？我们还可以去看冰灯啊。好，今天给大家介绍哪里去看冰灯，哪里可以滑雪，还有冬季汽车保养。有一样冬天时不可缺少的保护是什么呢？待会儿为你揭晓。我们先来看看冬天到哪里去看冰灯比较好呢？龙庆峡，哎，我相信很多北京人呢一说看冰灯啊，肯定脑海当中第一个跃然纸上的就是这个龙庆峡。办了32年的龙庆峡冰灯艺术节，不仅是延庆区最闪亮的一张名片之一，也是我国北方最大的冰灯节。2018年的1月20号是冰灯艺术节即将开幕的大日子，眼下工人和设计师们正在紧锣密鼓地制作这些艺术品。龙庆峡景区负责人透露说，今年的冰灯艺术节分为3大区域：龙庆峡杯国际冰雪雕大奖赛雕塑比赛区， 还有冬奥之光展区，还有园林荟萃展区和冰川飞瀑观景区，总占地面积是20万平方米。那今年的冰灯主题是乐享冰雪，相约世园，将用晶莹剔透的冰建筑和栩栩如生的雕塑作品，回顾历届世园会的精彩内容，还有冬奥会运动的精彩瞬间，非常值得游览一番哦。如果不想看灯的话，还可以滑雪。再来介绍一个很好的滑雪场，冬季适合滑雪的地方呢，又适合自驾，这是万隆八亿滑雪场。北京的滑雪资源呢，还是相当丰富的哈。不管您是往东走、往南走、往西走、往北走，都能够找到相应的滑雪场。那今天为大家介绍的呢，是距离市区最近的一个滑雪场，而且还有夜场的哟。而且夜场是超级划算的，就是万隆八亿滑雪场。北京万隆八亿滑雪场位于西五环和西六环之间，占地20万平方米，是目前北京市区唯一的大型户外滑雪场。驱车从西客站走临时路到雪场仅需10分钟，是目前北京雪场极少的坐地铁也能到的滑雪场哦，交通十分的便利。雪道有什么雪道啊？我可是高级滑雪者。哎，那雪场呢已经开发了二级出道雪道，两条中级道，还有一条高级道，一条单板练习道，还有一条雪线道，还有一条免费教练雪道，共8条不同级别的雪道，雪道总有一条能够满足你，希望你可以考虑一下了。好了，以上就是今天的汽车时尚资讯，马上来揭晓本周的汽车音乐排行榜第40到第36位的歌曲。 权威的汽车音乐发布，动听的汽车音乐推荐，汽车音乐排行榜。 汽车音乐排行榜本周榜单 第40名 Shakira Dare La La La。 第39名 蔡依林桃花源。 第38名 周杰伦牛仔很忙。 第37名 莫文蔚 I do。 第36名 Simple Plan Summer Paradise。 汽车音乐排行榜 Auto Music Top List。 It's just the nature, a game. Get ready, we'll do it again. Let's not recover from the hangover. When your eyes got me drunk, I was sober. Is it true that you love me? I dare you to kiss me. With everyone watching, it's true for fair on the dance floor. My witness, it's just the nature, a game. Get ready, we'll do it again. Let's not recover from the hangover. When your eyes got me drunk, I was sober. Is it true that you love me? I dare you to kiss me. With everyone watching, it's true for dare on the dance floor. 累过，爱过，痛过，伤过，都没什么大不了的。累过Shakira 的这首 Dara， 好，很浓郁强烈的拉丁风情，充满侵略性的摇滚元素，在他的音乐当中呢，还时常可以听到异域的这种很浓烈的风情哈，音乐风情，使他的曲风呢多了一些魅惑，多了一些味道。 Shakira Dara 上周全新推荐，本周汽车音乐排行榜第40位，好了，继续攀升第39名歌曲， 汽车音乐排行榜 Auto Music Top List。 蔡依林的桃花源，闻到了阳光的味道，樱桃般鲜嫩的音调。Jolin 蔡依林桃花源。 我熟悉的孤独突然间跳起舞，说他知道在心的深处有个国度，涂满花瓣的路水晶般无尽却未见的湖，就算只是短暂经过都觉得幸福，哪里什么都会但每一刻都想永远，会有别人的誓言，但每句都值得纪念。这是我的恋爱大冒险，开始浪漫又危险的时间，终点是情人们口中真爱栖息的桃花源，走进心里的桃花源，寻找传说里不发一样的甜，就算最后的眼泪。知道在心的深处有个国度，布满花瓣的路水晶般无尽却未见的湖，就算只是短暂经过都觉得幸福，哪里什么都会变，但每一刻都想永远，会有骗人的誓言，但每句都值得纪念。这是我的恋爱大冒险，开始浪漫又危险的时间， 这是 Jolin 蔡依林的桃花源，带你去逛了一下，我想每个人心中都有自己的桃花源吧。本周汽车音乐排行榜第39位，继续攀升 汽车音乐排行榜 Auto Music Top List。 啦啦啦，我这地随着奔的马蹄，小妹妹吹着口气，夕阳下美的景，我用子弹心的地介绍完了附近，接下来换介绍我自己。我虽然是个牛仔，在酒吧只点牛奶，为什么不喝啤酒？因为啤酒伤身体，很多人不长眼睛，笑成都看不起，只手空拳就受这么一 系，要透明澄清你，顺便喂喂我那只小猫。 小董周杰伦牛仔很忙啊，据说呢周杰伦在这个筹办专辑依然范特西之后呢，有人就说哎呀都是旧的影子，还是老一套，没什么新意是吗？啊，为了这个给大家有新意的感觉，他决定要向牛仔题材挑战。嗯，先构思了牛仔很忙的 MV 的拍摄方法，然后再邀请好友黄俊郎填词。俊郎啊，这次你一定要帮我的忙吧。嗯，好。你把喝牛奶、穿假牛皮、不压皮草这些歌词给我写进去。嗯，好。嗨，写进去了，反正不看歌词谁也听不出来到底唱了些什么。嘿嘿，你怎么不笑啊？你是谁那边的？不是我这边的吗？好了，闲话少说，继续攀升。接下来严肃一点了，要听一首特别浪漫的作品，继续攀升第37名。 汽车音乐排行榜 Auto Music Top List。 这段世界名曲将要引出的是什么？哇，最浪漫的定情之歌 I Do， 刚刚一上线就成为婚礼现场最具人气的蜜糖选择哟。莫文蔚给我们带来这首特别甜蜜的歌曲 I Do。 摘满月带无名之间，缘分铸就的缘，有名字的眷恋，爱的挂念，像海洋容纳了雨点，你承接我一切，爱的同心圆，请你躺进我指尖。 是魔王最初 to I do， 执子之手相扶，来世不求好处，寻常也很幸福。莫失莫忘一生守护。 莫忘为 I do， 这首歌何尝又不是他的幸福写照呢？好幸福吧。哎，听到这样的歌曲呢，正好在家族群当中哦，看到了超德幸福还有当幸福来敲门都来到了我们的家族群当中啊，而且发红包了，谢谢你们。好了，继续攀升第36名歌曲， 汽车音乐排行榜 Auto Music Top List。 这样的好感觉继续下去，在寒冷的冬日寻找夏日海边的清新风吧。 Simple Plan 简单计划 Summer Paradise 第36位。 My heart is sinking as I'm lifting up above the clouds away from you，And I can't believe I'm leaving. Oh, I don't know what I'm gonna do. But someday I will find my way back to where your name is written in the sand. Hey! My soul is broken, streets are frozen. I can't stop these feelings melting through. And I'd give away a thousand days, oh, just to have another one with you. Baby girl, where real life can wait. It can wait. We're crashing like waves. Yeah. We're playing in the sand.Find my way back to where your name is written in the sand. Bring it back. 在这样的刚怎么说呢，刚劲当中呢，还有柔情，简单计划的夏日狂欢，冬日当中没有暖阳没关系，让我们跟着歌曲一起期盼夏日的到来吧。好了，这么好听的声音当然是来自正在直播的汽车音乐会了，我是腾冰，待一会儿回来。 你要的音乐都在汽车音乐会，120分钟不间断持续嗨， 请听北京榜样主题歌。 千万人中你很平常，

你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九七四半点资讯。近日，浙江卫视播出的《梦想的声音》节目中，好兄弟羽泉现场翻唱黄征的经典曲目《爱情诺曼底》，引发一片好评。黄征作为该曲的原唱，也对这首歌再度诠释表示支持。被翻唱了无数遍的《至少还有你》又出清唱系列，泳儿、许靖韵两位歌手同台清唱，温柔动听。近日，泳儿、许靖韵以组合形式登上综艺节目舞台，在舞台上他们演绎了名曲《迎春花》，在第二现场他们清唱了《至少还有你》，并把这首歌的情绪表达得恰如其分。陈冠希耗时五年制作了个人专辑《一只猴子》第三部，这次陈冠希围绕一只猴子为主题展开全新的个人企划。他也多次表示，生活既是艺术的一种，这次的主题设定为因即是术。最后来关注，塞琳娜·戈麦斯日前拍摄的2018年春夏形象广告正式亮相，由她所诠释的动态影片中更以其最新主打歌《Wolves》为背景音乐，完美诠释纽约女性的摩登风韵。以上九七四半点资讯是由小月为您编辑播报的。各位，让我们来关注路上的情况。西二环广安门桥至阜成门桥由南向北的方向车辆行驶缓慢，北京音乐广播提醒您小心驾驶。 汽车音乐会，强势发声，势不可挡。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2018年，我们再次出发。第一站，汽车新鲜资讯；第二站，汽车音乐排行榜；第三站，汽车音乐定制。还有更多，值得期待。Here we go！ 汽车音乐，自由驾驭的完美选择，人车合一的最好表达。汽车音乐会，2018，继续出发。 Let's go！ 汽车音乐会2018，让我们继续快乐的奔跑吧。英兰想加入我们的家族群当中是吗？啊，你怎么知道我们家族群正在发红包？好了，把你的微信号发给我，我先加你，然后把你拉到我们的家族群当中。牛米在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来报道了，你好，还在被窝里听吗？黄晨根蒙面瘦书生，你好，什么新朋友吗？我想把你拉到我们的家族群当中啊，你的名字太有意思了。张志友你好，马上进廊坊了，好，把我们的节目也带到北京以外的各个城市当中啊，不是我们的口号就是要达到全球都在听这样的目标嘛，这样的理想嘛。好了，心里话专访单位小常，还有看不见的风景自由光，大家好，陆弯弯你好，你想进群吗？别忘了把你的微信号发给我，想进群的一并哈，来招待手的事儿，把你们微信号发到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搜寻汽车的全拼 FM 九七四，汽车的全拼 FM 九七四。张志友说没时间听直播了，但是我会听回放，但是我会听回放，回放对啊，大家下载一个听听 FM， 可以随时听到我们汽车音乐会的回放的。如果没有及时听到直播的话，没关系，不就是抢不到一个红包的事儿吗？啊，好，先进入我们第二时段的汽车时尚资讯。 感受汽车生活，了解汽车文化，这里是汽车时尚资讯。 节目一开始的时候给你卖了个关子啊，就说冬季汽车保养要注意的一点，非常重要的一点到底是什么？其实不用我说你也能够猜得到哈，那就是防冻液啊。你想气温急降了哈，今天呢要达到入冬以来的最低气温了，冬天这么冷，你是躺在被窝里了，咱家爱车可是在户外哈，天寒地冻的，气温这么低，你就不能多给他一些关爱吗？到时候你出来的时候发动不了，哈哈，再着急可没用。哎，气温比较低，那汽车的很多这个零部件会比较脆弱哈，要小心的呵护才可以。这时候提醒您，首先要注意的是防冻液。那冬天户外的气温呢很低，达到了零下了哈，那车辆想正常运转，必须要有足够的防冻液才行，否则水箱就被冻住了，无法正常循环，车辆就会出现故障了。防冻液记住了哈，要在 max 和 mix 之间。MAX 和 MIX 那两个格之间才可以，如果低于这个 MIX 啊 MIX， 你就要赶快把它补上。 好了，以上是今天的汽车时尚资讯，马上来揭晓2018年度第二周汽车音乐排行榜第35到第31位的歌曲，来听听看有没有你的最爱。 权威的汽车音乐发布，动听的汽车音乐推荐，汽车音乐排行榜。 汽车音乐排行榜本周榜单第35名， 阿什尔 P-Bell DJ Got Us Falling in Love。 So we back in the club with the bodies rocking from。 第34名， 孙燕姿超快感。 没有人的幸福作对，没有时间浪费，做好全部心理准备心跳。 第33名，戴佩妮雨和太阳。 心情被你累得我全身都麻痹，阳光整个周末的 第32名， 郭靖曾静雯一起出发吧。 一起出发吧，天气冷，一起出发吧，空气清爽，一起去探险。 第31名 ，For and World Ad Changes。 汽车音乐排行榜 ，Auto Music Top List。 Yeah, man. So we back in the club with our bodies rocking from side to side, side, side to side. Thank God the week is done. I feel like a zombie gone back to life, back, back to life. Hands up, then suddenly we all got our hands up. No control of my body. Ain't I seen you before? I think I remember those. It's a movie and you just TiVo. Honey got me twisted like a dreadlock. She don't wrestle, but I got her in a headlock. Never, never do make a bedrock. Mommy on fire, red hot. Bada bing, bada boom. Mr. Worldwide as I step in the room. I'm a hustler, baby, but that you knew. And tonight is just me and you, darling. Thank you, DJ. 谢谢，不用客气。阿什尔 Pitbull 评书带来这首 DJ Got Us Falling Out。 上到第四十名，本周上升五位，第35位，歌曲是十足的电子流行舞曲，朗朗上口的和这个歌词还有这个合成器很好玩哈，也十分的年轻，给大家在用这种很年轻活力的感觉。 DJ Got Us Falling Love， 真的吗？好了，继续攀升第34名歌曲， 汽车音乐排行榜 Auto Music Top List。 这是孙燕姿第一张专辑的主打歌，旋律很好听，前奏急促的吉他声唤醒你的耳朵，感觉对了就出发吧，超快感。有请孙燕姿。 感觉对了，我要出发，用我自己的步伐、yeah、告别所有旧的想法，别害怕不像话。 就是超快感，利落干脆，不后退不后悔。 感觉对了，我要出发。 哎呀，还吹口哨呢。感觉对了，我要出发，这种呐喊式的唱法也奠定了孙燕姿以后的基本风格。超快感上周全新推荐，本周汽车音乐排行榜第34位继续攀升。 汽车音乐排行榜 Auto Music Top List。 Penny 戴佩妮一直都不会让我们失望的，这首歌曲呢也一样，这种轻的摇滚带给你力量，带给你积极向上的感觉，雨和太阳，有请戴佩妮。 散场的戏院门口是那么的拥挤，我没有特别故意冲出这人群，忽然一阵感觉凉风习习，原来这片天空快要下雨。几条街，哪个地方都没兴趣，我买了汉堡可乐，晃来又晃去，突然一阵雷声，怎么那么倒霉，雨开始往身上滴、哦、星星被你 Annie 带陪你亲力亲为的一首作品。这首歌曲的词曲创作、歌曲挑选、进录音室的配唱，全部由自己来把关完成的。雨和太阳 ，Annie 带陪你本周汽车音乐排行榜第33位继续攀升。 汽车音乐排行榜 ，Auto Music Top List。 跟着你，跟着我，开始探险。跟着你，跟着我，啊，跟着我们开始探险。 一二三四五六七，一二三四五六七，大喇喇，第一等的旅程。 阳光晒进你和我的梦境，分散下了床的睡意，一个转身，一不注意，此刻叮咚叮咚叮铃铃叮咚，想再多睡一会。身子又裸体在床下清醒，离开床边，我和你上街去， 迈开步伐，大步的前往，好心情闪闪发亮， 一起出发吧， 天气冷， 一起走散吧， 空气清爽， 一起去探险， 噔噔噔， 一起去个地方寻找美食，大口品尝它，不怕身材走样了，一起来大口品尝它，不怕身材走样了，一起来第一等的旅程， 准备放心飞， 准备放心 海味，大口满足了味觉， 喜欢这样放慢步调，就像慢慢慢慢动作体验， 和景色多暧昧，享受特别特别的香水味， 迈开步伐，大步的前往，好心情闪闪发亮， 一起出发吧， 天气冷， 一起走散吧， 空气清爽， 一起去探险， 哒哒哒， 一起去个地方找美食，大口品尝它，不怕身材走样了， 一起来第一等的旅程， 一起出发吧， 天气冷， 一起走散吧， 空气清爽， 一起去探险， 哒哒哒， 一起去个地方寻找美食，大口品尝它，不怕身材走样了， 一起来第一等的旅程， 准备放心 现在等着我们发现，规划每个路线，探索每个细节，小小世界的视野也变得更开阔了， 一起出发吧， 天气冷， 一起走散吧， 空气清爽， 一起去， 一起出发吧，来自郭靖和曾静雯的这首歌曲《阳光下的舞曲》哟，文静的女孩也开启了帅气的模式，说唱起来，带上好心情，一起出发吧， 一起出发吧， 天气冷， 继续攀升。 汽车音乐排行榜 ，Auto Music Top List。 很棒的电音舞曲哦，在哪里呢？都有不错的点击率。可见这样的混音舞曲还是相当受追捧的，但是我觉得它更加适合汽车音乐，更加适合我们的汽车音乐会。 For and when that changes， 上周第36名，本周晋升5位。

汽车音乐，自由驾驭的完美选择，人车合一的最好表达。汽车音乐会2018继续出发。 Nights, New York, trouble on my mind. Cross town to the west end, I'm wasting my time. Down south, back roads, dust clouds, the air. Chevrolet in the backseat, but it wasn't there. Missed the flight out of Heathrow, got stuck up in a one-room flat. Cause she's so fit, trying to hold me down while I was just trying to get back. Malibu, beach blonde, crashing on these shores. Had a smile shining like gold, but that smile wasn't yours. I know, I know, I know, I know. Everybody needs somebody to love. Everybody needs somebody to love. And I choose you. And I choose you. Everybody needs somebody to love. Everybody needs somebody to love. And I choose you. And I choose you. Down my back, but I never knew her name. Bright eyes, sundress, daddy's little girl. She changed my life, but you changed my world. And I know, I know, I know, I know. Everybody needs somebody to love. Everybody needs somebody to love. And I choose you. That I've been, baby, you're every face that I've seen. You're everywhere and I'm going crazy. Your body's rocking my dreams. You're always up in my mind. You're everywhere that I go. You're everything in this town. So girl, I'm letting you know that I'm rolling up in a fly whip. Come grab this and just close your eyes. Showing up in my sidekick, my superhero with a dope disguise. No Wonder Woman, all our dreams are coming true. So don't be scared of losing me, cause I'm always choosing you. Everybody needs somebody to love. Everybody needs somebody to love. And I choose you. And I choose you. I choose you， 我选择了你。当然，谢谢你选择了我。刚刚这首歌曲来自美国的流行电子组合，电子音乐组合 Time Flies， Time Flies 带来的这首 I choose you， 我选择了你。Time Flies 乐队的音乐风格主要是包括流行音乐、电子音乐还有摇滚音乐啦。主唱卡尔和制作人雷兹呢，分别来自纽约和新泽西，在波士顿建立了他们的乐队。他们的流行音乐还是很有感召力的，很有感染力的哈。有没有把你带入到我们汽车音乐会的氛围当中？对了，我们汽车音乐会就是这样的节奏、这样的旋律、这样的感觉就对了。好了，欢迎回到汽车音乐会的第二个小时，我是腾冰。接下来是2017年的经典保留曲目。大声听音乐，用力表达。今天我们来听的歌曲呢，是来自陈升，把悲伤留给自己。音乐开篇的口琴呢，是全曲的亮点。歌曲当中呢，有这个深刻的感情哈，除

阿兰大家可能不太熟悉吧，是怎么说呢，生于87年，来说说他的履历吧。从小就学习二胡和唱歌哈，在这个毕业于四川的音乐学院附属中学接受二胡的专门训练。03年呢被军艺录取，在声乐系练习声乐。2004年加入现代女子民乐团非凡乐队，哦，非凡乐队的成员之一，我现在也是单飞了，自己来唱歌了。藏族歌手阿兰，达瓦卓玛。好了，刚刚我们听到他的这一首成长的故事之后呢，接下来我们再来听听乔任梁的这首 Oh My Angel。 像个傻瓜，快点想办法，别让我太尴尬。我祈祷过了，你有听见吗？你说过你会帮助我的，别再耍我了，开始工作吧。你飞得太高，如何瞄准我那颗剧烈动荡的心？拜托我不可以错过这段感情。像个傻瓜，快点想办法，别让我太尴尬。我祈祷过了，你有听见吗？你说过你会帮助我的，别再耍我了，开始工作吧。你飞得太高，如何瞄准我那颗剧烈动荡的心？拜托我不可以错过这段感情。 你的移动车厢，风雨无阻的陪伴，就是要听汽车听音乐会。

央视春晚知情人士透露，今年春晚语言类节目将呈现大丰收，狗年央视春晚将打破时间上的制约，给语言类节目、创意类节目时间，让不同的艺术形式在春晚舞台上呈现。值得一提的是，从1983年到现在，春晚办了34年。说起在春晚上露脸最多的演员，有人认为是难忘今宵的演唱者李谷一，但其实上春晚最多的是冯巩。今年春晚将是冯巩连续32年上春晚。以上974半点资讯是由小月为您编辑播报的。 汽车音乐会，强势发声，势不可挡。FM 974北京音乐广播，2018年，我们再次出发。第一站汽车新鲜资讯，第二站汽车音乐排行榜，第三站汽车音乐定制，还有更多值得期待。Here we go。汽车音乐，自由驾驭的完美选择，人车合一的最好表达。汽车音乐会2018继续出发。 来自猫头鹰之城还有 Brandy 合作的这一首《深海空间》，这是猫头鹰之城早期版的专辑《Maybe I'm Dreaming》，还有增强版的《Ocean Eyes》当中的歌曲。早期版的节奏呢，很轻柔那一种。那进入副歌之前呢，还有一段风铃声的演奏，可以看得出来猫头鹰之城刚出道时候那种青涩小清新的风格。好了，伴随这样的声音，已经来到了今天汽车音乐会的最后一个时段。接下来我们大声听音乐，用力表达爱的歌曲，选择奶茶刘若英《一辈子的孤单》。那这首歌的创作灵感呢，来源于刘若英坐着飞机在不同城市之间穿梭的那种心境。歌词的创作描绘着刘若英奶茶哈，有目标有方向的，静静等待着感情到来的那种状态。属于自己的爱情终究会来的，我不会一辈子孤单吧。好了，大声听音乐，用力表达爱的时间交给奶茶刘若英。 听话是一种美德， 张开手起飞， 飞翔是一种态度， 但其实听音乐 就是一种美德， 爱音乐 就是一种态度。汽车音乐会，无需彷徨，让我们一起 我想我会一直孤单，这一辈子都这么孤单，我想我会一直孤单，这样孤单一辈子。天空越蔚蓝，越怕抬头看，电影越圆满，就越觉得伤感，有越多的时间，就越觉得不安。为我

详情请关注微信公众号胡歌读美文，听见经典，听见美。 主播新势力等的就是你。北京